远方，一路上见梦长，天已心茫茫，苍茫晨光去流浪，聚四面八方，有想象和力量唤我前往，去他乡是南来北往的风，东飘西荡的花吹进心里发痒，又见他前方骄阳笑容朗朗，眼角有一望远的光， 牵我着 回首故乡背影荡荡，归雁白一行遥成香，飞越重阳我在叫嚷，自由方向。踏进前无常，一丝一生长，踏